13岁男负责人涉嫌违反防疫规例被捕，并发现一个48岁男子是通缉人士，两个人已经被扣查。NBA 总决赛，波士顿塞尔特人以120-108作客击败金州勇士，在7场4胜制的赛事中，先发投筹领先1-0。勇士的史提芬居里射入全场最高的34分，但塞尔特人胜在得分平均，5位球员得分达双位数，包括射入全队最高26分的老将何福特。队友谢伦布朗就攻入24分，主力蒂谭只是收获12分，但交出全队最多的13次助攻。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几个钟，荃湾和大埔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新界局部地区初时雨势较大，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30。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撒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交通意外。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第三线有交通意外，未有挤塞嘅，不过经过朋友要留意啦。就是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第三线有交通意外，驾驶朋友经过要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慢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女童军野外训练中心。另外浅水湾道去香岛道近浅水湾泳滩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门牌110号。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清雅苑一段是挤塞，龙尾在维森村。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四洲集团大厦之间的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之路去观塘，同埋大埔道金山郊野公园去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沙田骏景园二座、天水围天恒村恒运楼、深井碧堤半岛一座、葵涌石荫村人石楼、牛池湾彩云一村紫霄楼、何文田骏文苑文鹤阁、粉岭轩晴间五座、观塘安泰村居泰楼、大埔富善村善群楼和屯门良景村良俊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在中国神话里面有一种愚昧人生的生物，他们被称为鲛人，而御灵师就是他们的天敌。 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御鲛记》，当御灵师遇上鲛人，一个人类和人鱼的凄美爱情故事， 由迪丽热巴、任嘉伦主演，国剧830《御鲛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Alex 李志刚 ，J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唔关我事嘅，头先我 dead 咗一秒，我已经咁早咗， 端午节快乐，开心 weekend 啊，真系呢个， 系啊，今日系红日，我系完全唔知咯，我今朝起身咧，听新闻嘅时候先话，喂，今日端午节，今日因为我知道端午节咧系唔会放翌日噶嘛，系会放正日噶嘛， 系啊系啊， 咁于是我 check 啦，我望一望个月历，哎呀，原来系红日啊，今日， 系啊，同埋即系端午节咧，而家。最有一樣嘢唔同咗咧，就以前會睇龍舟比賽嘛。 嗯，朝頭早 冇咗啲龍舟比賽咧。 今日有。 今日見到啲有少少啊。 今日有咩？ 冇西貢赤柱啊， 我唔係好多，因為咧往時，因為我沙田附近咧，即係沙田城門河咪會哇咁差龍舟 啊。城門河好似冇啊，係咪啊？ 冇啊，我以前 好多嘅 電視啊。嗰啲龍舟比賽啊，都冇得睇啊！電視嗰啲龍舟比賽都冇得睇啊！ 以前係多啲嘅，而家冇啦。咁啊，今日有少少雨啦，好似嗰個氣氛唔係好夠啊。 係啊，所以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下午2:30噶。 通常都係端午節都有少少咧，天氣唔係好穩定噶啦。但我本人啊，我爬過幾次龍舟噶啦。 哇！威啊！ 係啊，西貢 瞓喺龍舟嗰度。 西訓練又試過啦，咁啊出賽就試過喺西貢試過一次，同埋赤柱試過一次啦。不過咧，真係咧。人呢黑呢係真係會行路打倒褪嘅。咁我嗰陣時有一間代表間公司去赤柱嗰個比賽啦。咁朝頭早一場，夜晚晏晝一場嘅。咁朝頭早我有份爬啦，輸鬼咗喎。咁跟住晏晝我有人，哎呀唔鬼去啦，唔鬼煩。同埋啲外籍人士成日都要飲啤噶嘛，喂我太脹啊肚咁樣就走咗啦。咁佢哋晏晝出賽都贏咗冠軍。 哎 呀，即係原來冇我嗰一次係係、 哎、 會贏冠軍㗎。 原來你拖累咗， 蝕咗張啊！咁你有冇訓？你訓練咗一段時間嘅喎？ 訓練啊！嗰陣時每逢禮拜日都去赤柱嗰度咧，就係、是、有一個訓練，差唔多2個。但是就跟我同阿刘小慧去打泰拳一样咯，都是为了之后吃嘢咯。佢哋全部都是咧，因为赤柱你知好多酒吧噶啦，佢哋训练就好似懒认真咁样，但系之后咧就吃咗成餐嘢咯。 哦，有冇食肿啊？ 冇，酒吧边度有肿食噶？ 冇啊，你端午节啊嘛，谂住。 但系端午节训练系之前噶嘛，唔喺端午节正日嗰度噶嘛。 你知唔知啲人训练去参龙真系训练成年咁滞噶？我嗰时候 阿 Michael 咧，佢真系每年去参加龙舟比赛咧，哇！佢总之你过咗，总之一入夏天开始咧，就系咁训练训练。 我见嗰啲片段咧，啲人系点样训练嘅咧？咁原来即系你冇得落水噶嘛，喺即系最初期嘅时候。咁原来咧，佢会摆一条水咧，即系我唔知点讲啊，即系一个好似一个坑。 咁樣，咁嗰度有啲水嘅，跟住咧你就企喺嗰個坑隔離嗰度，跟住咧就攞個掌嚟撥落啲水嗰度，因為要有嗰個阻力啊。 係。 咁樣訓練 係啊，即係等於譬如你跳舞啫嘛，你開頭梗係 mark 咗舞先啦 ，mark 完之後先落去實戰，即係龍舟都一樣嘅啫。 即係前期係 mark 一輪 ，mark 咗教你點樣去先， 係舞水先嘅。 唔止係個人訓練啊，呢個係團體訓練，係要一齊你落嗰下掌咧，你要嗰個訓練嗰個 齊整度， 係啊，個合拍性好緊要啊。 但係咧，龍舟有一樣嘢好大件事，就係會反舟啊。即系会反， 真系咩？我未见过噶， 会反噶， 会反咩？ 会跌晒落水噶，系啊，所以小心。因为你去龙舟咧，佢好浅嘅啫嘛，嗰个船。咁入咗水之后咧，就会反舟沉。 哎、但系咁打鼓嗰个好麻烦噶、哦， 打鼓嗰个反而冇嘢、哦，因为 佢 顾住个鼓噶嘛，唔系咩？ 个鼓冇嘢噶，会浮噶个鼓都。 但系好开心嘅，即系你每次见到啲朋友仔撑龙舟嘅时候，嗰、那个热血嘅程度咧，哇，啊、你啊咁样好开心、啊。 我就食粽开心啲，我已经买咗种啦。之前咧，我去咗即系铜锣湾，咁跟住咧见到有一档咧好老字号嘅， 系咪三啊？ 系啊，仲要系旧嘅，唔系新嘅。咁跟住我见佢排晒长龙，咁啊卖紧种啦。咁佢成间铺头咧围住晒，全个铺头都系种。咁见到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种啦，尤其是系佢哋系卖上海嘢噶嘛。咁、我有上海种，咁我就品尝到，哦，上海种原来系咁嘅。原来咧佢系连埋好多汁酱咧喺里面嘅。即 係 嗰種啊，即係嗰種已經混咗一啲汁喺裏面噶啦，咁樣食落去，哇！ 咁 個 顏色就唔係嗰啲 啡色咁， 哎呀， 好重嘅啡色係啊！ 但係你自己本身即係我傳統香港人食嗰啲種，咪可能都係得鹼水種啊，同埋鹹肉種噶嘛，你會中意食邊只啊？ 我中意食鹹肉種。 我都中意食咸嘅，但系鹼水粽，我覺得即係食完鹹咧，食一隻鹼水粽咧，係當甜品咧，係正嘅。 但係有啲人咧，佢中意食鹹肉粽咧，佢都要點砂糖。 我、有啊，我老公 有啊，好中意砂糖同埋豉油，其實係冇所謂嘅。你即係等於你食 糖醋面咁 食魚蛋粉啫嘛。有啲人落豉油，有啲人落辣椒油一樣。 但係我哋平時認知都可能係呢一個就係鹼水粽啊，或者鹹肉粽，鹹即係甜噶啦，係嘛？內地咧而家咧即係開始多人哋食粽咧，同埋佢哋嗰啲粽咧係五花八門噶嘛。譬如佢哋有。咖啡粽啦，有呢一个黑色嗰只汽水嗰只粽啦， 吓， 或者有呢个辣白菜粽啦，鲍鱼粽呢个就 OK 啦， 辣白菜即系 kimchi 咯 ，kimchi 粽啦， 加入 kimchi 都觉得 OK 嘅， 系啊， 系 啊， 即系咁加入 kimchi 我觉得都 OK 嘅， 仲有朱古力奶茶粽啦， 我接受唔到， 榴莲冰粽啦， 哇， 同埋杨枝甘露粽啦。唔同嘅層出不窮嘅種類， 即係甜品，好似月餅咁咯，咁啊， 係啊，我都係傳統啲，都係想食翻啲普通嗰啲肥豬肉啊嗰啲，咁同埋咧，一知啦，我哋減肥咧同食粽咧係抗衡噶嘛，因為一個粽好高卡路里噶嘛，咁我屋企人又知，咁我屋企人每年都包粽噶嘛，琴日啊，我家姐派咗佢個女啊嚟啊，送一隻粽俾我。 咁系健康种嚟 嘅，佢唔健康嘅，因为佢知道我中意减肥，所以咧佢费事咧就俾咁多只你啦，佢俾一只你咁样，跟住佢讲到明话，你啊同人哋同人哋 share 又好咩都好啊，都要食咗佢啊，唔好谂住掉佢啊， 好窝 心啊，即 系 认知啊嘛。 不过我家姐包粽咧越包越进步咯，今年仲加埋鲍鱼添啊， 哇， 正 啊！我已經預定咧，揾一日咧，全日唔食嘢，淨係食嗰個粽， 都幾開心。我都中意食粽，因為粽好似有齊曬所有嘢，同埋一個粽你已經夠飽啊。其實係咁啊，但係呢個 long weekend 啦，咁大家咧都要注意下呢一個抗疫嘅，即係唔好淨係掛住出去玩嘅時候咧， 係啊， 即係抹曬口罩，哇，赤裸裸咁同人玩唔好啊！ 唔好赤裸早餐啊！唔好赤裸裸，同埋我諗好多朋友都係啦，嗱，即係假期咧都會同埋啲家人或者朋友咧出去外面食飯啊，咁啊出去外面食嘢嘅時候咧都要記緊一個咧就係抗疫啦，防疫措施，同埋记紧咧要密啲做快测。 系啊，咁啊，但系其实最近咧都有个消息嘅，即系都话咧好多朋友咧唔知点解啊，即系衰猪啊、曳猪啊吓，就有啲咧新冠快测嘅申报系统当中咧，竟然有啲个案咧系假。 唔係，懷疑有人提供呢一個虛假資料，懷疑嘅。咁其實警方都跟進啦，拉咗三個人㗎啦嚇。咁啊，睇下 小心啊，小心。 係啊，所以就千祈唔好虛報啊嚇。 係啊，千祈唔好啊，即係懷疑呢啲朋友咧，即係可能想利用嗰、那個疫苗嘅嗰個康復碼咁樣咯。咁啊，就係記住啊，呢個行為咧係極唔負責任㗎。咁兼且嚴重影響抗疫工作啦。咁一經定罪咧，可以被罰款咧10,000元同埋監禁6個月㗎。 好清晰啊嚇。咁其實無謂要講大。系咪先？咁我哋即系抗疫都系希望咧，即系将一啲真实资料讲俾大家听，然后同心协力咧赶走呢个新冠肺炎啊嘛！ 唔好搞乱我哋啊嘛！我哋希望在明天，我哋除罩有望噶嘛！ 系啊， 除罩嚟呢个要， 你又好想除罩啊？ 你而家 即刻摸一摸个背脊， 系咯，紧张，即刻摸一摸你都惊惊地。 咁呢几日假期咧，大家记住咧，即系谨慎啦，同埋唔好咧放松呢一个防疫嘅措施啊吓。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eet in Hong Kong， 但系有呢一首嘅作品《前》啊。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住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到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同留在海角，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咧公众假期嘅好歌献给你啊！其实公众假期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唔系系平时听开嗰啲啦。今日介绍你听我哋呢一个节目咧，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有 Alex 啦、Mimi 又同埋超 B， 仲有阿土嘅。 系 啊 ，Made in Hong Kong。 其实咧，即系好多打工仔咧，一到到呢啲放假时间咧就好开心嘅，因为你知咧，夜日翻工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好忙碌嘅时间啊，或者呢哎呀我都唔知道做緊啲乜嘢，总之每日都返工做啦，一到放假嘅时候呢 哦，唞下先， 唞下先啊，系啊，好难得放空啊，同埋咧，你知啦，即系香港地咧，无论系生活节奏咧，或者经济压力啦，交租嘅压力啦，或者要向前看嘅压力咧，其实都几大嘅。即系你譬如你喺我乱噏啊吓，即系可能喺美国啊夏威夷咁样咧，即系你个人譬如做一份工，然后咧你冇乜点机会升职，好平铺直叙咁样过呢个人生咧，啲人觉得冇乜嘢嘅。但你喺香港地。吓，你做咗呢一份工廿年都未升，唔系嘛？即系嗰啲啊，人工都唔加你啊，咁样即系你咧，其实嗰个生活咧系好似有个感觉，你一定会向上。 系 咁、啊、当然每个人都其实好期望系向上嘅咁样，但系我哋就好似冇呢一个落后嘅呢一个选择咯。 所以我琴晚咧同朋友食饭嘅时候咧，佢突然真系好兴奋啦，好开心啦，讲唔停啊，饮唔停啊，跟住就点解你哋咁开心嘅？听日唔使赶翻工咩？乜嘢啊 ？Long weekend， 你唔知咩？哦，系，听日放假，原来大家都 嗯系啊。嗱，点解我咁样讲咧？因为咧，以下播出呢一位嘅歌手咧，即系近排见到佢咧，佢都话咧，而家嘅生活咧就同以前咧有分别啦、嗯。因为而家佢就好 chill 嘅，有工作就做，咁啊冇嘅话就翻屋企咧，就系享受呢、這、一个天伦之乐咁样。 系啦。 咁但系以前咧，佢初出道嘅时间咧都系冲冲冲嘅。讲紧咧就系 Alex Chou 杜德伟啊，有呢一首咧好精彩，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啊，《爱变了这世界》，陈依。 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啊！咁呢首歌咧填词方面咧就有陈少琪啦，咁作曲咧有黄伟年嘅作品嚟嘅。咁呢一只歌咧，我认识嘅时候咧，我听个版本咧唔系杜德伟个版本，我系听翻唱版本，我系听古巨基个版本嘅。咁我自己好中意啦。咁兼且咧嗰阵时候去唱 K 嘅时候咧，一唱呢首歌咧，觉得。好 sweet 啊！ 吓咁啊，始终咧，广东歌如果你系一啲情歌啊、冧歌咧，就得到嗰个回响咧就会大啲啦，同埋兼且咧，好似慢歌咧系 long last 啲嘅，啲快歌咧嗰一期咧播完之后咧，就可能播完就算噶啦。 系啊，同埋呢一首歌咧，佢嗰个气氛咧系 unplug 啲噶嘛，即系同埋突然之间好似感觉上喺个海边度听住海风唱呢首歌就好正啦咁样。 嗯，咁不如我哋咧扮下啦，扮下好好冧啊，好舒服啦，系啊。杜德伟《爱变了这世界》，陈依。 浪漫或是二月在雾都，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万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山海，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凌月夜静止，白是若梦，白日下雨知，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 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城市，没有你亦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端午节，大澳复办龙舟游涌竞渡。大澳乡事委员会主席何少基表示，今日气氛非常炽热，大家都好高兴，而且天公造美，冇落雨，比赛顺利举行。何少基表示，三个月前向多个政府部门申请举办活动，包括康文署、海事署、食环署等，直至一个多星期前才获通知批准。他又说，所有参赛建议和工作人员都要遵守防疫措施，并且呼吁观赏龙舟比赛的游客保持社交距离。开放给本地游客沙头角码头，现阶段每日最多接待六团，共180人。团友需事先申请专门为游客而设的禁区纸，但只可以在沙头角码头和停车场附近的指定范围逗留和拍照留念，不可以走入其他禁区范围，包括港深两地接壤的中英街。沙头角码头全长280米，停车场在假日会设置16个摊档，给居民摆卖纪念品和特色食品等。售卖自家制腰果和米通的李女士希望码头开放之后可以帮助本地旅游发展和增加人流，但担心会造成治安问题，亦都有当区居民希望当局做好交通配套。由沙头角码头坐船到荔枝窝大约30分钟，可以参观有300-400年历史的荔枝窝村。相对从马料水坐船到荔枝窝要一个半钟头，时间大大缩短。海关在荃湾检获一批怀疑氯胺酮和霹雳可卡因，估计市值共约120万元，拉了一个男人。官员昨晚在区内进行缉毒行动，截查一名17岁男子，他在他手持的旅行袋中发现大约1公斤怀疑氯胺酮，其后押解该名男子到附近一个住宅单位搜查，再检获大约500克怀疑氯胺酮、大约20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和一批毒品包装工具。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2,542宗新冠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多超过2,600宗，新增17宗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多2宗，累计24,000多人不治。分析指受本星期三地方选举、公众假期检测量减少等因素影响，前一日单日新增病例有所减少，检测数目恢复正常之后，新增病例略有反弹。另外，南韓將會從下週三起全面對未接種疫苗入境人士解除隔離要求，同時解除對仁川機場航運時間的限制措施。政府表示，考慮到境內疫情趨向穩定，醫療體系承受能力亦都充足，因此擴大實施復常措施，最大限度減少民眾不便。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新界局部地区初时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2:30。香港电台 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意外咧未清理嘅，一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理工湾位。重复一次啦，就系康庄道去洪隧近理工大学对出第三线有交通意外，一带都系车多噶，经过要小心。而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跑马地黄泥涌道有电车路轨更换工程。去湾仔方向近山光道的部分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浅水湾道去香岛道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是挤塞，车龙过了浅水湾道门牌110号。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四洲集团大厦一段是车多挤塞。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程长道之路去观塘，同埋大埔道金山郊野公园去沙田。提提揸车朋友啦，部分地区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p out， 欧瑞强， 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系容祖儿。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唉什么呀，唉声，我们要努力正能量。 唉， 你的负面症超 B 行开啊，要努力嘛。 我想怎么挨住张梳化啫。 你仲挨，你咪想死啊！ 我有所挨老公度饭碟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挨，会令到你嗨嗨嗨！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2022年第22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有曾比特的 Mike， 另外仲有就是陈雷的 Honesty， Laura Jones 20周年的纪念 Come Away With Me， 仲有就是林家谦的 Seven， Jen Curious 的阿水， 仲有呢张电影原声大碟或者 Top Gun 最新的独行侠 Maverick 啊，系啊，另外有刘德华的长途伴侣， 张敬轩 Brightless Darkless， 好劲嘅一位音乐人啊 ，John Williams 啊 Berlin Concerts， 仲有林一峰的子曰 Dear Mr. Lam。 香港唱片商会 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影碟方面包括有断翅又再断翅的 Mirror One and All Life 2021， 另外仲有西片啊，蜘蛛侠不战无归， 电流女侠啊，呢套西片啊，剧情片啊， 陈柏宇嘅最新咧个红馆演唱会嘅DVD， 郑秀文 Listen to Me Birthday 啊， 仲有就系装置灵魂呢、這个即系 第一版啦、啊，系啊、哦，另外啊内地片长津湖都有上榜， 港产片假冒女团 Rubber Band Child 2021 Live。 系，仲有就系怒火啊，港产片。 港产片，哇！过去呢一个礼拜，我系 好精彩， 日月无光，因为我睇呢一个咧怪奇物语 Stranger Thing， 系咪？ 好叻啊！你讲中文 叻咧，我从来都唔讲噶，因为我因为我嗰个 N 字头咧系用咗英文噶嘛、嗯，完全唔知道。但系呢一个真系，只不过呢个实在太出名 了。你睇咗即系最新个 season 啦，咁但系你又睇翻第一个 系啊，因为睇完之后咧，佢因为最新嗰个 season 咧，佢系分上下集嘅，即系七月一号咧，仲有下一 part 咧先到结局嘅。咁、哦、于是我就想咧由第一季开始从头睇睇多一次。我发觉咧第一季真系好好睇， 但有啲人话即系有个女仔咧，即系其中一个角色啦，佢大得太快个样。 Eleven 系咪啊？ 系啊，佢哋全部大得好快噶。 佢话大到咧，而家咧好似做咗人阿妈咁嘅个 似啊，似个少妇噶啦。 但系其实佢好似得18岁啫。 差唔多咧，因为佢好细个拍嘅，咁、哦、其实都拍咗嗱，而家第四个 season， 咁其实佢哋拍咗都好多噶啦。咁、 嗯嗯嗯、 啊，今次咧，我觉得佢咧讲得更加清楚嗰、那个 Stranger Things 系乜啦吓，兼且咧就系、是。你开头呢譬如你唔知有冇朋友睇过或者你自己有冇睇过啦第一季嘅第一集嗰第一季嗰一集呢你係拗晒头唔知佢做乜嘅。我又好似有啲嘢又好似好驚但又唔知佢其实究竟係乜嘢事呢咁样。因为佢有几条线一起发展嘅。同埋佢拍呢一个呢怪奇物语有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呢佢啲主角呢一开始一起啦跟住就分散晒㗎啦。分散晒然后佢哋又唔知同边一条路边一条路边一条路又再系分埋一齐。即係嗰隻嚟嘅咁样。咁我觉得无论系个气氛啦同埋个特技同埋音效真系呢怪奇物语呢系第一名。因为我试过喺 gym 个跑步机嗰度呢睇啦睇个电话啦。哇黑到睇唔到淨係。即係呢同埋啲聲起 iPhone， 虽然我 iPhone 已经系贵嘢啦咁样。但係都系觉得喺屋企嘅影音設備去听嗰啲风风。嗰啲咧，先至係夠心，真係好驚㗎！ 你嗰個聲效做得好好啊！ 但係咧，好多即係呢一啲嘅片集啦，第一集好睇咧，未必係第四個 season 都好睇㗎喎。 對唔住，今次咧我真係要講一句，佢第四個 season 都好睇、 哦， 好睇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是、我會覺得。吓、啊、乜原来系咁噶？哎呀，原来系咁噶！哎呀，好想睇埋咧最后嗰个 season 嘅 part two 啊！ 哦， 但要等七月一系嘛？ 七月一号就可以睇到噶啦吓。咁、okay, 我就由头睇翻一次咧。原来开头咧 ，Rihanna Rider 系好多戏嘅。咁、 哦、 去到而家近尾咧，因为可能咧，其实因为每一个角色都开始 build up， 同埋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嘅故仔啦。咁最尾嗰个 season 咧，就冇未必咁多戏做，但系都有好多戏喺入边嘅。系啊， 唔该晒啊！ 即系佢冇得发挥，即系佢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最后嗰个 season 咧，佢系要去救人，佢、 嗯嗯、 去唔同嘅地方去即系俄罗斯去救人。咁但系冇咁多耐心，因为佢第一个 season 嘅第一集咧，佢唔见咗个仔嘛，佢唔见咗个仔，咪可以花谷啲演技大比拼啊，癫晒去搵个仔咯。咁但系最新嗰个 season 咧，佢就系去搵另外一个 best friend。 吓、哦，但系成日都要揾人嘅、哦， 成日都要揾人，因为成日都唔见人嘅呢个嘢，呢个又唔见，嗰、那个又唔见咁样，但系好好睇咯，我觉得。 系、 啊、你两个未睇啊？ 我其实第一个 season 都未睇，但系我屋企有呢、這、一个即系嘅 lego， 就系呢个呢一个戏， 因为好出名。但系你啱、啊，嗱，你如果完全未睇嘅话咧，你就慢慢翻去由第一个 season 开始睇、 啊， 慢慢睇，千祈唔好咧，因为你其实第一个 season 咧系赶客嘅，即系 我系啊，第一个 season 赶咩？ 因为好容易第一啲人咧，你就会觉得佢唔知道做乜咧，就会唔想睇。 即系俾啲心机， 俾啲心机。咁其实我咧去到第二三个 season 都觉得好睇嘅，因为其实我就唔系俾佢嘅古仔觉得好睇，我系俾佢嘅 production 个制作搞到我觉得好好睇。咁但系之后咧，佢去到第三个 season 咧，我都觉得啊，都讲得几通嘅，但系我都仲系好多疑问咯，即系我心谂紧。但系最新呢一个 season 咧，佢将我脑里面所有嘅疑惑，所有连我究竟。 我的青春期有什麼事我都解決了連我自身的問題都解決到 了。因為我記得呢這一部的劇集呢那時就是 N 字頭就是開始播的時候我特登再 N 字頭的時候就是想看 他 是因為那時候很 hit 到、 哦、那你有沒 有看、啊、我看完第一至第三季未看第四季 了那你第一個先、哦、你有沒有 我這個說法就是不知道他做什麼 少少啦因為但是那時候我一直都不知道東西做什麼了嘛 是真的他看所有戲他都是 沒所謂啦 OK 的 不理解的不理 因為那一期呢他可以跟我說話呢葉問是沒有打鬥鏡頭 但是我覺得是這個劇是好看的在這個 N 字頭來說算是最長壽的 而且、我自己反而覺得他第一個 season 的、戲呢其實、因為可能我們太心急了我們經常很希望呢那個、劇集或者那套戲給到一些娛樂性我 是而且要快啊 是要快啊 因為如果你不快我會轉過另外一個因為太多東西看了 因為我們忘記了其實我們要給一些機會啲演員做戲 你啱，你啱。 係啊，咁啊 ，season one 咧，啲演員係好多機會做戲。係咁、啊、但係最新嘅 season 咧，未必咁多演員多機會做戲，因為咧佢哋每個角色都 build up 咗啦，同埋每個自己都有條線啊。咁變咗咧，佢哋咧其實又要解釋翻，咁變咗咧就集中咗喺嗰個故事發展。同埋嗰只只怪獸多於一切。 不過我覺得係啦，頭先你所講呢個 point 好緊要啊。所以而家咧，如果真係拍一個劇俾我哋觀眾睇咧，我諗第一集或者第一個 season 你一定要吸引到俾我先。你唔好同佢哋講做戲嘅嘢住，你一定要俾我即係捉住我咧，就係坐喺度，起碼可以睇到幾集先。因為而家我有時咧，即係開一套劇嚟睇咧，咁我睇到一兩集咧，我已經冇乜心機睇。因為如果佢 catch 唔到我嘅話咧，我就會轉到另外一樣嘢睇。 嚇、啊，咁 因為我自己好中意。而家 Stranger Things 突然间变咗 fans 咁样啦，咁于是我琴日我个儿生女咧就攞种俾我嘛，咁嚟咗我屋企嘛，我逼佢喺度睇《狮子王》第一集，跟住我喺后边嗰度睇下佢有咩反应，啊佢又中意喎，原来即系靓妹始终都系靓妹， 咁、哦、佢始终第一季嘅时候嗰几个都靓仔嚟噶嘛，小朋友， 同埋我初头咧睇呢个《怪奇物语》嘅《狮子王》咧，我觉得。嘢靚仔戲嚟嘅，都唔係俾我睇嘅啦。佢全部都係靚仔靚妹嗰啲青春校園片嚟嘅 ，chick flick 嚟嘅。但我忘記咗呢個戲《Stranger Things》係發生喺八十年代啊。其實入邊嗰係我嚟噶。不過我而家大咗咋 你感受到呢一樣嘢無端端是是、啊、領略到呢一樣嘢好好 係咪將我啲青春期嘅疑惑都化解埋 真係真 係呢個真係可以話係近呢一個禮拜咧重中之重啊！ 係、哦、喎，我都係嗰個年代好啦，我睇啦。 好， 好我睇咗一個比較簡單啲嘅一個國內嘅一個紀錄片嚟嘅、哦，叫《超時空鑑定》，咁係好短嘅啫。其實如果有時間咧，都可以睇下嘅，幾得意嘅，喺一個即係 Bilibili 嘅平台啦，喺網上面揾下，咁解點解咧？即係係因為咧係一個咧，即係講緊一啲法醫啊嘅嘢嚟嘅。咁、佢就用咧古代，你有冇聽過《洗冤集錄》啊？ 有啊， 即係 啊，《洗冤錄》啊，即係嗰啲烏盤啊， 嗰啲係啊。咁佢就講下以前啲法醫咧點樣去解救一單嘅，即係譬如殺人兇案啊，咁嗰啲屍體點樣去鑑證啊？咁佢就用古先講古代先嘅，即係可能有一大半係講。古代點樣去鑑證嘅咧？以前啲人已經好聰明嘅咯，譬如話個屍首咧俾人斬咗個頭，咁究竟佢係死之前俾人斬啊，定係死之後俾人斬咧？ 都可以知道 嘅。以前啲人已經知道係有啲唔同嘅啦。咁、例如話點解咧？即係如果你死嘅時候， 個傷口嗰啲血會新鮮， 同埋嗰啲肉會收縮啊。 哦， 咁樣咁，但係以前就係、是、即係你冇辦法噶嘛，要用肉眼睇噶嘛。即係古代嘅時候，如果你睇古裝片都知道佢哋比較簡陋嘅啦，啲嘅設備咁但係現代又係點嘅咧？即係佢就會即係對比翻一樣嘢啦。 咦，咁有趣喎！ 咁就睇到現代法醫咧，佢哋用啲乜嘢工具去鑑定呢一樣嘢？咁好有趣係咪？譬如佢講到啦，以前咧啲人可能俾人碾死嘅，或者俾人打到好多傷口嘅。但係當佢係一條屍體嘅時候，你可能睇唔到啲傷口噶嘛。咁、以前冇呢啲工具，佢點睇呢？原來佢就用一把紅色嘅油紙遮啊。有冇見過 咧？有啊，咁嗰啲紅色 喺陽光底下 曬落去， 就經過嗰把油紙遮咧，咁樣去睇個屍體咧，係會見到啲傷痕噶喎。咁係咪嗱？呢啲係我哋完全 唔知。 咁我就記載喺呢個《洗冤集錄》裏面。咁但係而家啲人又係用啲乜嘢嘅即係嘅機器啊，或者係電腦啊？ 工具啊、 去輔助去睇到呢樣嘢咧，係咪好有趣啊？ 好有趣啊！這個、 即 係 佢有一個即係古今嘅對比，咁我覺得好吸引。 即係半個鐘到嘅啫，呢啲係咪？ 係好短嘅咋。 正啊，啱我睇。 咁我而家係唔係太多集數？咁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睇下，因為都幾有欣賞價值。 係啊，好正啊！ 佢仲要係好似我哋以前睇一啲嘅即係 紀錄片咁咧，佢用一啲嘅真人啊，去做翻個故仔出嚟俾你睇咗先。 要啊要啊。 咁你就好似睇咗個劇集先啦，即係究竟嗰個兇案係點發生噶？咁當時嘅嗰、那個即係個原官佢係點樣去判呢件事啊？咁嗰陣時嘅記載，佢哋係用啲乜嘢去做一個即係法醫嘅驗證啊？但係你會睇到，哇！以前啲人都幾聰明 的。聰明嘅人、啊。 譬如佢話我可能嗰、那個屍體咧，可能係又係睇唔到一啲傷痕啦。咁但係佢凍曬咁啦，啲血唔流動。咁佢點樣可以睇翻啲傷痕咧？佢挖個窿，佢喺嗰啲即係泥土裏面挖一個窿，跟住咧用一啲火啊或者炭啊柴啊燒到嗰個坑咧暖咗，跟住擠個屍體落去，跟住令嗰個屍體咧回暖之後。咁嗰啲傷痕又會顯現翻出嚟，咁就睇到，咦？原來佢係俾人碾死嘅喎，咁樣。咁係咪即係以前啲人其實都已經 好有智慧， 好有智慧。 但係當然啦，即係到現代嘅時候就唔需要咁古代嘅， 即係有啲新嘅科技啦。 就係佢用咗啲乜嘢嘅，即係現代原來有啲咩嘅科技啊？譬如有啲 3D 嘅一啲嘅鑑證啊，可以影到出嚟。哦，原來有啲 X-ray 又可以睇到，哇！我覺得好有趣。 呢個對照幾好啊， 係啊， 好聰明啊，咁樣去做法。 是啊， 但是题外话，我以前细个咧咩都唔识嘛，咁样我以为法医系医头发嘅。 咁而家都有啲法医系医头发嘅，我都听过 医生 听过告白 系 系 系 系。Q B， 我今个礼拜睇咗两套电影，呢个电影其中一个咧就系已经出咗 D V D， 头先都喺度讲过，就系假舞女团啊。 哇，你睇到啊？ 睇到，我都睇唔到。 因为我其实我喺网上面咧，即系我喺，因为我电视机有租租噶嘛。 系啊， 我唔知咧，我成日觉得呢一套戏好似 即系你未必想揿入去， 未必系我 你唔啱啊。是一定， 因为其实我好想睇嘅，因为我中意 Anson Low， 但我觉得呢一啲戏真系chick flick。 咁系咪青春片咧？系啊， 青春片，总之系 fans 片咯 ，fans 片 ，fans 片嚟嘅。 咁打斗嘅，我见到都 打得多噶，因为 Anson Low 咧，其实佢嘅角色就话佢系呢一个国际保障未成年少男少女身心健康发展协会嘅会员嚟嘅。 哦，即系搞笑片嚟嘅， 笑片嚟嘅。咁佢就话佢呢个会员啦，咁就去好似一个好似特务咁样去帮手去查一啲，哦，你伤害咗啲少年嘅身心咁嘅。 哦，查案片嚟嘅， 少少查案嘅。咁佢咧就其中一个咧就话佢咧就佢其实应该被人哋抽咗嘅问题会员嚟嘅，跟住就不如要翻你啦，做咩咧？你個樣子都幾靚，不如你去參加呢一個咧，唔知做類似做星嘅活動， 做卧底， 做卧底，咁你要做咩呢？扮女人。就假冒一个女士咧入去一齐组织一个女团， 即系 Anson Low 扮女人， 系 Anson Low， 好靓嘅， 好靓嘅，咁所以都几多好多错模啊搞笑嘅情节喺当中嘅咁样。 咁如果身为一个 fans， 你觉得好唔好睇啊？ OK 噶，唔错噶。 如果我睇咧， 轻轻松松咁样咯。 其实 你唔需要用脑 嘅。身为一个 fans 咧，佢做 A 我都觉得好睇嘅， 系 啊，系啊。 你唔需要用咁多智慧去睇咧，系 OK 嘅，成晚。 但我唔得啊！我而家睇戏咧，我一定要套戏俾到啲嘢我。 但系如果你系 fans 嘅话，唔使谂嘢嘅，净系望到佢嘅样已经够。 系啊，同埋有好多新生代演员咯，即系譬如有陈慧璇啊，又有李正儿啊、Heidi 啊咁样，都好多朋友喺里面当中参与嘅。 咩璇啊？ 陈伟璇啊， 咁、okay, 熟嘅， 你又唔记得人哋边个？ 都系做星， 都系参加做星咧，短头发嗰个女仔啊，以前 有型 弯嗰个啊， 哦。 系 边 个？好，另外一套你又可能会中意睇啦。呢套系嗰啲灾难片啊，就系、是、Moonfall， 就系呢一个月球陨落啊。 吓、嗯，月球撞落地球啊？ 系啦，就系 添啊， 系 啦，系啦添啊， 系啦。咁其实都系呢啲即系末日嗰啲电影桥段咯。咁其实真系好点讲咧？因为睇得太多咩，即系嗰阵时2012啊，又唔知咩末日预言啊之类，睇得太多呢类嘅电影啦。今次睇呢个咧，佢有少少唔同嘅。咁佢就讲咩咧？就讲到话咧，突然之间有个人即系睇嗰啲天文学嗰啲，咦？发觉个月球个轨迹唔同咗啊！即系我哋其实咪有得，你咪之前问嗰啲咩天文地理问嗰啲问题嘅时候咧，都话个月球可能同地球系相距几多啊？然之后围绕住地球点转啊？咁呢之类嘅嘢。突然之間佢錯咗喎，個位唔同咗喎，點解開始慢慢移落嚟地球嘅咧？好似見到個月球 越嚟越近咯， 越嚟越近啦。咁啊，即係開始大家諗啊，我哋點做咧？我哋點樣解決呢件事咧？咁我啲人就話，不如我哋炸咗個月球去啦咁樣。咁啊，突然派架太空船上去， 好大喎、啊，點炸？ 係啦，咁啊要研究點樣做啦啲人咁樣。咁竟然原來發現咯，唔炸得個月球。原來有個原因係唔可以炸佢㗎。 就係咩原因咧？就要睇啦， 就睇呢一部啦，Moonfall。有少少科幻嘅。 同埋反而好想知添。 咁樣叫有少少科好科幻 啊！唔係啊，因為咧，我哋網 每個人個尺度唔同嘅， 好科幻啊！ 因為我哋以前睇嗰啲咧，即係譬如跌落嚟，咁只不過可能有個隕石撞埋嚟，然之後咪冧咗，然之後咪跌落嚟啦。 好大件事啦！ 但係原來裏邊係仲有其他原因喺度嘅，咁大家可以睇啦。 哦、我中意佢嘅 comment 啊！ 唔係啊，我覺得正啊，佢真係講得幾啱，有少少科幻。 唔係啊，你知我喺嗰度，哇，好勁嘅科幻嘅時候冇喎、啊，我都唔勁喎。 天馬行空諗， 唔係你唔使驚我哋咩嘅批評嘅，你自己你 一定批評 係 嘛？ 堅持係啊，你睇完佢有你自己嘅講法噶嘛？喂，你睇一套咩明天話？ 我還有明天 睇完未㗎？喂，究竟 差唔多就幾集 咁鬼耐睇成個月嘅？ 但其實還有明天係真係幾，我覺得幾啱。 嗰套都係科幻啦、啊。 嗱，嗰套咧，我覺得啱睇係咩咧？因為其實佢就係講到話去拯救啲咧，即係要自殺嘅朋友嘛。咁你越睇嘅時候咧，你好多 case 你覺得。哦、其實都係，即係我哋身處喺呢一個當今之下啦，喺世界上面，每一個人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壓力，你都會想死嘅，成日都話，唉，做咁多咁辛苦，唉，不如死咗算啦，即係你成日都會咁講，成日都會想做，但係其實你當你諗到。你死咗之後，你要其實你有冇諗過你死完之後你要背負嗰樣嘢背負幾多咧？ 但唔使睇呢套劇我都知啦。 冇人好似你咁聰明噶嘛。 同埋其中有一集咧係講到咧， 我睇幾爽，我讚完佢之後成個人爽曬， 好開心，好開朗啫㗎。 同埋其中一集啊，佢唔係講人添啊，係講完啲寵物啊，即係只狗仔咧、都因為覺得自己身患重病咧，我唔想主人傷心啊，佢都自己去自殺。 啲狗會咁樣嘅匿埋嘅，如果真系过身嘅时候， 我真觉得佢哋口好好戏，嗰只狗好好戏啊！ 系咪啊？ 即系你见到佢啲回应咧，好叻嗰啲只狗识做戏噶。 我有冇睇过嗰啲纪录片噶？其实即系嗰啲咧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纪录片咧，咪好似好有劇情咁嘅。即系譬如话啊，呢一只狮子咧爱上另外一个狮子啦，跟住咧佢哋咧点样搞烂 晒？ 跟住另外一只咧，即系狮子阿公咧就好嬲啦咁样。咁你会觉得系咪真有呢件事嘅？但系嗰个戏好似咁样。你有冇听过？其实佢哋捕捉咗好多唔同嘅镜头。基本上冇發生呢件事嘅，咁佢哋就拼湊埋一齊，跟住就變咗呢個故仔咁。 嗰啲咩 Discovery Channel 係咪好多呢啲咯？ 好多，因為講緊 都有好多。 唔係就係講緊，其實佢哋都係捕捉嗰啲鏡頭啫嘛，唔係隻狗好戲㗎可能。 喂，另外咧，我睇一個電視電視台嘅節目咧，我都真係好推介大家睇，就係、是、呢個 View 咧，夜晚呢一個十點半嗰、那個地獄廚神是我媽。咁呢個是我媽，你即刻諗係咪即係講自己咧？唔 係，係媽， 係講啲阿媽。 哦， 跟住之後咧，你見到好多阿媽咧，原來對於厨艺呢样嘢咧，哇！点解你可以咁嘅？ 我识好多， 跟住其中一个 咧就， 譬如其中有一集咧就讲阿妈咧，就话：，我要街市买鸡买鸡，跟住去到鸡档买，都唔系呢啲鸡，我唔系要呢个鸡，我要鸡，今日咁你买咩鸡啊？我买田鸡， 讲笑 啫，即系玩嘢啊嘛。 跟住话乜田鸡唔系鸡档嘅咩？跟住话，田鸡系嗰啲青蛙，跟住话我买鸡啊，你做咩青蛙我？田鸡咪即系青蛙咯咁讲，跟住我妈唔知咯。 佢唔知田雞係青蛙， 佢淨係可能以前細個就係睇佢斬開咗嗰啲嗰啲樣， 即係佢以為喺田養嘅雞就係田雞， 唔係，淨係因為嗰塊肉嗰啲人話俾佢聽係田雞，佢以為係雞嘅一種咯，可能。 跟住同埋有啲阿媽咧，譬如佢煮餸咧，可能佢個即係生活嘅地方唔同，可能佢嚟自非洲嗰邊嘅講佢，佢煮啲餸咧，永遠都煮完之後咧，啲仔女食到哇歪曬個口。点解阿妈你会咁样煮嘢噶？ 因为佢系非洲人， 即系你唔会识，即系你净唔明啊！即系譬如比较孤你啦。 其实我哋真人 上面插仔菜啊， 真人见过好多啦。我哋上去食饭吓，同杜文伟一齐食饭，佢个所有菜佢都认唔到嘅。你记唔记得？ 记得。 认唔到呢样菜，认唔到嗰样菜，佢乱噏嘅啫嘛。 杜文伟系真系模范老婆嚟噶啦，好高超噶啦。 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几好睇，即系同埋可能对于一啲小朋友共鸣咯，即系。尤其是疫情之後咧，咪好多人話翻屋企食飯嘅時候咧，阿媽咧點解媽嚟嚟嚟去都只呢幾樣餸嘅？ 其實好難諗嘅，你要嗱七日就早午晚餐咁樣，全部都唔同餸，好難 諗。但係講到個最得意就係咧，跟住阿媽咁佢哋點樣去訓練翻呢個阿媽要煮到飯咧？就揾啲專業嘅廚師教佢啦。 哦，呢、這個記得。 跟住教佢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哦， 原來工藝 啊！原來唔係咁樣整嘅咩？跟住之後佢煮到。系唔系咁整噶？点解你会咁整嘅？ 即系 咁啊！就原来发觉其实好多妈咧，佢唔系唔想煮好餐饭啊！我日日都咁辛苦煮俾你，点解你唔食？但其实原来佢一直用错方法， 摆错先 知嘅，自己唔识煮。 我有一次去朋友屋企啦，咁又系帮佢煮少少嘢咁样啦。咁煮完之后咧，咁个煲唔会我洗噶嘛，我谂起开水浸住佢啦。跟住嗰个阿妈掹住我话：你做乜浸住个煲啊？我话浸住佢易洗啲。吓，系咁嘅咩？乜唔系由得佢，原来等佢干咗之后咧，先落水先易洗。我话梗唔系啦，梗系浸住佢一趁佢软嘅时候，唔怪之我平时省煲省到手都软啦、啊。 原來咁都唔知 道。同埋有時啲刀 咧，你叻過女人好叻啊！你 叻過係嗰一刻。 同埋有時啲鍋咧，你好難洗嘅時候咧，你倒啲水落去咧，開翻滾，開個火咧，熱一熱佢都容易洗啲添、 啊。哇！你個個叻過阿媽喎，真 係。而家慢慢都叻噶啦，咁你冇辦法啦，你係匿埋喺屋企咁耐，係咪先啦？呢、這個疫情期間都有啲嘢。喂，咁另外咧，這個《尋人記二》咧，真係越做越好啊！ 係啊， 越做越好，搞到我連《尋人記一》都睇翻啊！ 哦，真係好睇喎、啊，呢、這個係，因為可能唔同嘅製作嚟嘅。用呢個新聞部嘅製作，同埋好有心啊！我覺得 唔係真係值得稱讚啊！節目應該要一路做落去，我覺得。 同埋我覺得佢哋好細微啊，因為咧佢我覺得佢正咧，佢每一集都令到我好感動。但係佢唔係用佢一啲灑狗血嘅方法，或者用啲好靚嘅言詞令我感動，佢用一個事實。 同埋用心啊，真係佢真係用心去揾嗰啲人啊嘛。 同埋我最中意就係嗰啲人咧，其實佢有啲你睇到佢都唔係好想講，但係講講下又講咁嗰啲咧，即係你見到佢好正㗎。 所以方東昇真係好犀利啊！ 好嘢啊！ 同埋有個電視節目你唔可以唔睇㗎，就係、是、國劇八三零啊！ 呢、這個一定要睇啊！ 而家每晚啊八點半啊預交記一定要睇啊！呢個 啱啱做咗頭幾集啫， 係啦、啊啊，令我哋知道咩叫交人。 係啦、啊，係啦、啊，唔係你平時叫阿 爸你交人啊咁講，唔係。 同埋我哋講人魚咁，我哋成日以为 女性系人鱼啦，今次唔系，系个男主角系人鱼，兼且咧呢一个预交记咧个电视嘅宣传声带咧，我录嘅， 好嘢， 好好 嘢，好嘢，一定要睇。 查引入妥善储存枪械嘅法例，冇存放好枪械嘅人要负上个人责任。拜登强调，现时喺枪管方面嘅努力，并非要从任何人手上夺走枪械。但反問美國仲要承受幾多次屠殺行為，又話大多數共和黨人不願意採取任何行動，做法不合理。他支持民主共和兩黨在參議院就槍管問題尋求共識。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761點，升3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29.86，瑞士法郎0.958，加元1.257，人民幣6.631，英鎊對美元1.257，歐元對美元1.076，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8.44美元，賣出1,868.98美元。天氣方面，西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嚟驟雨同埋雷暴。过去几个钟，荃湾同大埔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新界局部地区初时雨势较大，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30。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对出第三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而家洪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咧就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交通系畅顺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系比较多车，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深水湾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连翔道去西九方向近住九龙站一段多车。提一提大家，在土瓜湾的上香道因为爆水管，土瓜湾的上香道因为爆水管，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炮仗街和九龙城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的。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怡雅苑怡口角、将军澳富康花园四座、又一村又一居27座、大埔广福村广佑楼、 黄大仙竹园北村梅园楼、葵涌葵芳阁三座、马鞍山富安花园二座、牛池湾彩虹村碧海楼、牛池湾清水湾道八号同埋沙田和斜村协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记》，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他的任务就是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的鲛人。 在驯服的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的任嘉伦动了凡心。究竟他会不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八三零《御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三十日。 重磅师奶心脏病发猝死，亡灵砸冧阴间奈何桥，唔生唔死，借靓女身躯重返阳间，用尽千方百计，最终可唔可以重回老公身边呢？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匪姐》超现实喜剧《双匪临门》，沈殿霞、董彪、张曼玉、曾志伟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夏天将至，好多人都会问脱毛嘅问题，究竟脱毛系点脱呢？ 因为其实你亚洲人个毛囊咧，嗰个皮肤咧，嗰个毛咧系黑色嘅，咁其实黑色系好吸光噶嘛。当我哋做呢一个脱毛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毛囊咧，咁我哋称为咧叫毛乳头。咁其实嗰个位咧，如果你吸到光之后咧，破坏咗佢个毛囊，导致到佢生得慢，同埋或者系生得疏咗咯。 要知道夏天点样保养，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J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我个女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搵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㗎。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嘅规定做喎。 知道，我仲会配合屋宇署嘅审核视察添。 咁我就放心啦。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时间啊，大咪姐白虎端午节快乐， 大家姐 ，Happy Dragon 啊咩啊 ，Dragon Ball Festival， 系啊，大家姐啊，你啲嘢咧终于去入笼啦， 边啲嘢啊？ 你啲寒衣咯， 你嗰啲寒衣，你嗰啲寒酸嘅衣服啊， 食完五月粽啊嘛，寒衣咪可以入笼咯， 哎、都唔好住啊，啲天气咧好难预测， 乍暖还寒啊， 大家姐你今日扎到成只粽咁，好应节喎， 系啊，因为我心口挂住两只粽， 系嗰种粽啊， 冇错，我系学阿巩俐咁样咧，佢唔知出席咩寿宴嘅时候咧，将嗰啲粽咧挂喺心口度嘅。 哎呀，但系你咁似嗰啲捆绑嗰啲艺术展嗰啲 model 嘅， 你嘅捆绑，嗯，我唔系噶，我呢啲系好中国传统嘅农家妇女用嗰啲咸水草嚟扎嗰啲咸肉粽嚟噶。 哎呀，真系唔好乱扎， 唔好乱扎啊！下第一食粽嘅时候咧，都唔好食咁多啊！吓，我惊你食滞咗。我咧咁啊，真系你阴功啊！ 但系大家姐啊，琴日好多人揾你踪影啊！ 咩踪影啊？ 因为昨天很多人去了港姐面试，啲人找下见见到你啊，大家姐。 哎呀，我都不敢去啦，我阿姐都不想参加。 你梗系唔得啦，人家最大年纪嗰个都27岁，你过了很久成3添啦。 唔系、啊，我都是27，不过两个 number 调转啫嘛。哎，希望呢一班佳丽努力啊，同埋最紧要学我一样嘢。唔使惊俾人话嘅，系啦，话你嗰啲人咧，其实系妒忌你，话你丑样嗰啲人，其实佢唔使靓噶嘛，系咪先？佢自己丑样都可以还丑样噶嘛，所以咪唔使理佢咯。即系人哋肥，阿肥嗰人都可以还肥噶嘛，佢自己都其身不正咯，你做乜理佢嗰啲意见啫？ 啱啊！我成日听阿大家姐讲咧，如果啲人一话佢咧，佢就话你自己啊，屙屙个 A 啊，睇下你自己个样先啦。 B 啊 B B 嚟 A 系大， 哦系咩 ？B 系小 ，A 系影唔到嘅。 我读 B 系啦， 我读 B 睇下自己个样先啦。咁啊，大家即系成日都讲。 咁如果比较斯文啲，我就会话。你照佢发死人镜，呢个就斯文啲嘅 version。 死人镜， 死人镜已经斯文噶啦，系啦。喂，有听众问我，佢问咧，喂，大家姐啊，大家姐 ，Kigalu 嘅定义系咩？系咪你以前 解救一下？ 你以前啲客啊咁样，嗱，我话俾你听 ，Kigalu 嘅定义咧可以系客， 以前商好过嘅， 商好啊！但系咧，如果嗌得做 Kigalu 嘅话咧，就已经有进展噶啦。 哦，有进展过噶， 即系好哦，即系摩定客， 摩定客 系 啦。咁佢亦都好细问噶，佢就话咧，咁 Kigalu 系你养个 Kigalu 定 Kigalu 养你咧？ 我都想知道，我都想知呢个定义啊！ 嗱，以前嘅定义咧就系我养 Kigalu 嘅，但系而家唔同啦，2022年啊嘛，系咪先？ Kigalu 养你， 互养， 我会 系啦，互养，咁啊冇理由佢唔使出嘅， 咁佢点都要出啲嘅， 哦，好好、啊， 都唔系啊，我觉得。越多越好 少少就唔得啦。 咁你多唔多 Kigalu 啊？ 都係一两个咁啦。 咁、哦、Kigalu 同 X 样係咪一样呢？ 哎呀，佢原来唔明咩叫 Kigalu。 我其实都唔明 啊。Kigalu 係现在进行式嚟嘅，冇 X 㗎。 哦 X 就是 X Kigalu。 哦， 哎呀，点解你唔明白？下次咧我就咁样。 因为咧 Kigalu 呢啲 terms 咧系好旧噶啦，所以咧、 啊、 我哋啲现代人好少用啊。 咁你嗱留意住啦，而家几多号啊？6月4号，留意住咧，7月份咧我会开个暑期 Kigalu 训练班。 训练班 Kigalu 啊 ？Kigalu 训练班，咁样咧诶，同埋解构一下咧咩系嘅 training course。 呢个亦都系资历架构入面咧，系最低层嘅最低层嘅架构嚟噶。喂，今个礼拜咧好得意喎，嗱，除咗系呢一个咧食粽节之外咧，阿大咪姐上个礼拜咧就好劲，自己话今个礼拜问答比赛我出。 唔系，因为我听到大家姐咧好嗰个怨恨咁样讲咧，话你两个大支嘢咁坐喺度，就等我问问题又 challenge 我啲问题。嗱，今日咧我虽然都 keep 住大支嘢，但系咧我今日出问题。 好嘢、啊，真系。 咁样梗记住讲大咪姐好嘢啊吓！ 而家讲啊，准备一二三， 大咪姐好嘢。 嗱，人又靓，身材又好，又有学识，知识好。如果系古代嘅话，你系花魁啊！哇，佢真系信嘅、啊，几开心啊！佢真心笑出嚟，佢真心笑出嚟。 好啦，系咪开始问问题啦？ 好，阿白虎，你数三声啊！ 一、二、三。好啦，问答比赛啦。咁大家姐咧一向都有个主题嘅，我今日都有个主题嘅，但系咧我唔可以咁快讲，我要慢。 哇，你真系好烦， 因为要咧慢慢嚟，我惊咧累啊。OK。延续中国四大发明，唔系指南针，唔系做指术，唔系印七术，又唔系 粥粉面饭， 冇错啦，而系我哋最中意日日都食嘅粥粉面饭。问答比赛嚟啦， 好开心啊！ 好啦，第一条听住咯噃，米饭啊，系一种咧稻米同埋水煮成嘅食物啊，系咧将米同埋咧水咧就煮成饭嘅。咁米同埋水嘅体积比例系一比几多？ 一。比三 呢，一比一， 一比一冇錯，佢先係煮飯嘅，呢啲係模範主婦嚟嘅， 我都係煮飯婆嚟噶， 真係 我問問題叻啲， 一比三，你記唔記得嗰陣時煮飯係要點樣㗎？要插隻手指落去咧？ 我知啊，但我通常用手掌咁壓落去咯，壓 都得，但係你手掌咁厚咧，好多時都會多咗， 係啦，半隻手指， 唔係半隻手指，即頭嗰節， 手指頭咯。 但係其實一比一咧係淨係煮飯嘅啫，你煮米飯咧其實係有多啲水㗎嘛，米飯 咁所以一比三咪唔啱咯。 我都系唔好抗议啦， 一比一， 你中意食软饭定食硬饭啦？ 梗系食软饭啦， 一比一或者一比一点五都得。OK， 好啦，试下讲下米饭啊，系边啲亚洲国家嘅主要食粮？系咁依讲下都有一分啦，帮我记分啊，喂， 日本， 我冇记分啊，帮我记住啊， 记紧。 好， 日本， 佢拎咗先，但 系唔紧要咧，韩国啊。 韩国呢？佢讲完日本又放弃日本，跟住讲韩国喎。好，大家姐， 日本 好，日本一分。 哦，仲有中国， 中国一分。泰国 哇，叻仔喎，咪叻女喎。 梗系啦，泰国啲米好靓。 东南亚 系啊， 国家婆 系东南亚国家嘛？佢东南亚国家 啊，东南亚国家咁系印度啊？ 点啊？咁样嚟噶嘛？ 印度， 印度啱啦。印度食嗰啲米系点样噶？ 黄黄地嘅姜黄米， 系好长嘅， 长米啊， 系啦。 印尼 都 OK， 好啦，咁你哋写低分数啦吓，帮我。好啦，差唔多啦吓， 冇啦， 仲有马来西亚咧， 马来西亚、 新加坡、新加坡，好啦，我多一分，咁而家四比四， 好嚟。OK， 第三条问题，喺香港嘅酒楼同埋茶餐厅，白饭亦俗称为咩？好，大家真系好大个碟啊，好大个碟，冇错啦，你成日叫嗰啲啦， 靓仔，好中意张天赋， 系啦。OK， 第四条啦。米饭一般人都可以食用嘅，但系有边啲病人系好 糖尿病患者？ 哇，好叻啊，伯父， 咁叻嘅 你！而家有啲糖尿病人咧，佢哋可以食嗰啲唔知嗰个饭煲咧，系会 系会减糖， 减糖 系啊， 唔知得唔得吓？不过咧，即系尽量少食啦，糖尿病病人。OK， 好啦，第五条，世界水稻产量排名冠军系边一个国家？ 面。 好，唔使咁细力练嘅，可以大力啲练嘅。 佢冇信心啊！呢个练 泰国 唔啱， 水稻中国 冇错，系我哋国家中国啦。中国系出产水稻噶，最多水稻嘅国家吓。OK， 人类不是麻木。 女性化啲啊，女性化啲，可以唱阿姐嘅勇敢。 中国勇敢，中国勇敢。 OK， 第六条啦，好啦，大家识唔识写个足字啊？竹字是怎么写的？两边有个公字嘛，中间有个米字的组成的。OK， 那个公字其实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有个意思，你知道中国的字是全部都有意思的嘛。两边一个公字，中间一个米字。 瓦煲。 瓦煲，你觉得个公字是一个 煲 煲的意思？不啱，是一个动作来的。 是不是打那个稻米的那个动作？ 都不啱，那个竹呢是怎样整成的呢？即是在个煲里面呢，那你就挤啲米，挤啲米落去。 做什么动作啊？ 即是那个煲煲开它这样呢。即是你的意思是 爆米， 爆米差不多了， 爆开花 有没有，差不多了，有没有，有没有补充，有没有补充， 大比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开擘大大比，一字马，一字马。 大家姐呢，虽然呢即她答得呢即有少少不到肉，但是呢她呢答得好出色，好落力啊，比分她 好。 大家姐是啱咗嘅，个公字呢是有张开同埋擘大嘅意思。 其实我唔使讲大髀得噶啦，我唔使，我话张开就得噶啦。我想擘大大髀多咗，擘多少少， 唔使 嘅， 唔使有部位嘅。OK， 我对唔住。 咁嘅意思咧，将个米粒啊，从左右两边同时擘大， 擘大。 咁所以咧，佢个公字咧就喺两边，系咪好有意思咧？ 系啊， 即系用火咧同埋水咧，将嗰个米嘅体积咧增大，变咗一个竹咁解啊！ 增大屋， 冇错啦。好啦，第七条啦，中国的粥啊，在四千年前都是为主要的食用，但在二千五百年前开始有另外一个用途的，是什么用途呢？ 粘啊，当浆糊这样用。 不对。 都是我嚟食嘅，但是有啲用途嘅。 用 熟咗食咗会点啊？食咗 医病咯、 啊，你要黏咗先得噶。 黏啊！医病 白虎， 医病 系药用医病的， 系药膳嚟噶。 哎呀，你成日听啲人讲嘛， 你病就食 粥 啦，食 淡 粥啦咁啊嘛。因为喺汉朝嘅时候咧，嗰啲御医系煲粥俾啲皇帝我哋治病嘅，跟住加入其他料啦。 哎呀，我见韩国嗰啲食嗰啲鲍鱼粥嘅好中 意，系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白果粥，系啦。好，第八条煲粥。米同埋水嘅比例嗱唔同咗啦，米同埋水嘅比例系几多？ 系 煲粥喎，你记住喎、啊。好一比几多？ 一比三。 连点啊？头先一比一。 一比二。 如果你用煲粥嘅一比三咁啊，好仲系好结咯，冇乜水分。 一比十啊？ 再多啲，因为煲粥、啊。 一比二十。 O K， 别你黏咗未噶？ 一比二十。 白虎黏得大声啲。 一比十五啊？ 一比十五正確， 哇！好嘢，白虎你 冇錯啦，一注米要用十五克水。 請問一注米係幾多 ？handful，handful，鬼婆我係。 其實你如果係鬼婆你唔使自己講，冇一個鬼婆同人哋講我係鬼婆。 OK， 第九條啦。嗱，我哋指一啲咧嘅習武之人啦，話佢咧即係經驗老道啊，好似係李志剛咁樣啊，會話佢食過啲咩粥嚟？ 呢啲 大家食 椰汁，椰汁，椰汁， 食過椰汁嘅。 Night congee，night congee， 知唔知點解啊？ 椰粥， 椰粥。 嗱，我估咧嚇，捏咗先啊，我捏 好白虎。 白虎。 以前啲人夜晚咧，即係可能嗰啲習武之人咧。冇得食啲飯啊，係夜晚咧宵夜食粥，咁所以咧就夜晚食完嗰啲夜粥咧，咁佢就習武都叻啲啦。 點解佢冇得食飯呢？ 因為習武啊冇錢啩。 但係你啱咗一半喎、啊， 點解你亂噏都？ 因為以前習武啲人咧晏晝要翻工翻學啊，咁佢哋咧到夜晚先去習武啊嘛，咁嗰段時間咪冇得食夜晚飯咯，咁我哋就留低，咁、那個師傅就會煲 啲粥 粥俾佢食， 充飢， 係啦，等佢翻屋企瞓覺。 咁呢分又俾佢啊？ 咁佢習得好好又真係 好嘢喎，白虎你真係 粥食過下 叻啊嚇！好啦，下一條啦。面条是最早的文字记载咧，喺边个年代开始？ 唐朝。 唔系，上一次咧，你问过呢条问题啦，佢系郑中基嘅听词。 汉朝， 东汉。 边个答？ 年东汉。 白虎又一分。 哎、好嘢，白虎。 东汉时期啊吓，不过咧，即系中国咧新石器时代嘅人咧，已经系食面噶啦。 哦。 咁根据咧日本学者嘅考证咧，面条可能系喺中国咧边个朝代传入日本嘅咧？头先你 跌，大家姐， 大家姐， 唐朝。 咁叻嘅？ 我头先答唐朝嘛。我成日最。我最叻都是唐朝， 因为豪放啊嘛， 系啊，夏文直啊嘛，唐朝豪放 礼。好啦，中国的面条咧分为生面和熟面两种嘅，有啲咩分别呢？ 生面要煮咯，熟面咪唔使煮咯。 要讲嗰个面嗰个质地啊，或者大家姐， 生面比较咧烟韧，熟面比较爽滑。我嘅好谨慎，我惊答错。 白虎有冇其他嘅答案咧？ 真系错咯，我 嗰个形态或者系各方面 生面一笃嘢咁样咯，熟面嘅时候一住住咁嘅嘢咯。 嗯，咁算啦，我讲个答案俾大家听啦。 即系两个都错。 生面咧，即系未经整熟或者油炸嘅；熟面咧，就系嗰啲咧面饼啊， 哦、 即系炸过同埋已经整熟咗。你一翻到咧，怼落去啲水落就食得嗰啲叫熟面。 哦，嗰啲已经熟面嚟噶啦， 即系公仔，系咁 对唔住。 唔 系嗰啲 即食面， 即系鬼整啊！ 生面就系嗰啲咧，唔可以等得太耐咧，喺嗰啲面铺卖。 哦，即系连咧，我知啦，即系嗰啲北咩楼嗰啲拉嚟拉去、拉嚟拉去嗰啲。 系啦，嗰啲面线即刻整出嚟嗰啲叫生面。 哦可能你咧問題過咗之後，你喺度好似好醒喎，白虎。 係啊，叫咩馬後咩啊？ 炮 炮啦，係啦。 一分我。 好啦，另外咧有一種叫鹼水面嘅喎，咁點解要喺嗰度加入鹼水嚟煮咧？ 面 啊，哇，白虎好 叻，爽口啲， 叻， 哎呀， 增加面嘅口感同埋韌度。 瀨嘢啦， 需要加醋。 我哋廣東人啊，中意食咧瀨粉噶嘛，係咪？瀨粉。点解叫濑粉啊？大家姐， 好难夹，所以咧濑嚟濑去濑屎，同埋好多油咧，咁样搲搲搲咁样，仲有佢要经过濑嘅过程。 咩叫濑嘅过程？ 嗱，爭啲啦，爭啲啦， 即係都得啱啊！咁都抽中啦，咁都啱啊！ 爭啲點樣賴嘅過程咧？ 因為佢要加層油喺上面，而令到佢咧每一條唔會黐住。咁呢個 咁就係叫賴啦，唔會黐住。是是啊、白虎，你有冇補充？ 佢要將啲面咧咁樣賴嚟賴去，賴嚟賴去，賴嚟賴去先至整出嚟。 講係賴唔係賴喎， 喺張台嗰度揩嚟揩去。 我喺度可以見到阿白虎嘅求生意志係好強，佢淨係佢明知自己會俾人笑都照答。 OK， 兩個都半分先啦， 兩個半分 好唔好啊？因為咧，其實咧嗰啲面團咧要加入去咧，有一個個好似壓槽咁樣咧。佢真係賴出嚟㗎嗰啲面粉， 即係屙出嚟咁樣 嘅。真係賴出嚟㗎，賴出嚟，跟住要擺喺啲熱水裡面再煮，佢先至成為賴粉嘅。所以點解叫賴粉，就真係有咁嘅原因。 但賴粉咧，永遠都係食到天一半地一半， 食唔到嘅。 好啦，再問問題啦，好容易嘅啫呢條。如果你沖緊涼嘅時候，你沖得好耐，你阿媽會話你喺浴 屙鎖鏈。 你阿媽會話你喺沖涼房整緊啲咩粉？ 咩粉啊？出唔？ 你如果冲凉冲得好耐嘅，咁你阿妈通常话做咩？你喺里面冲得咁耐啊？整乜乜粉啊？ 猪肠粉啊？你咁样啊？我唔识喎。 未听过咩？ 听过，你阿妈先讲嘅系嘛？ 系咪净系我问田宝拉讲嘅啫？ 系咯，我哋阿妈 冲银针粉、啊，冇听过咩？ 我冇啊，银针粉我有食过、啊。 咁你知唔知银针粉系点样噶？ 我知啲。 呢个唔系问题嚟噶， 咁唔答，咁唔答，冇晒，两头尖嘅。 系啦，两头尖嘅，咁佢又名咩粉呢？ 面师奶咸蛋， 咩师咁？我听唔到你讲咩？ 呢个唔系我讲嘅，尖肠。 你讲咗师话师咩话？ 面嘅嗰啲名成嘅咩师？诶，师奶银针粉啊嘛， 嗰个系师奶咸得很系啦，但系唔系银针粉又称为咩粉咧？系一种动物嚟嘅，动物 狗仔粉。 你錯，都差唔多係狗仔粉，但係仲有一個名嘅，大家姐 貓屎粉 嗰啲， 蛇粉，蛇粉 嗰啲、啊、貓咧最中意對付嗰啲係咩啊？ 老鼠粉， 老鼠粉啊，係、哦、老鼠粉啊！擔擔麵係中國邊個地方嘅 食？ 好大声跌，大家姐。 上海、 四川呢、 啊？哇，叻咗、啊，白虎有一份。 你食四川担担面啊嘛？ 嗱，我开咗麦就，如果唔系你个肺咧，你个肺你应住啊。 点解叫做担担面？ 面啊！ 好，白虎。 因为佢食嗰阵时咧要兜啲酱啊嘛，系咪个饮嚟担起担嚟担？ 跌跌， 大家姐。 佢面嘅时候咧，佢有条担挑嚟打嗰啲面，令到啲面弹。 差唔多，担挑系一样嘢啦。嗱，以前咁就有啲咩人？ 嗰啲担挑嗰啲人， 跟住咧 就整嗰啲面担挑嘢， 跟住咧 所以叫担担面。 嗱，以前咧有个人咧，好似你个 friend 咁嘅，叫陈包包嘅，喺咧四川嗰度咧嘅自贡咧呢个县咧就系咧，因为用个担挑嚟担住啲面出去卖啊。所以咧就叫做担担面啦。 喂，仲问晒未啲题目？ 我仲有一条嘅，不过系咪好丰富咧？ 好丰富啊！吓，咁啊，讲下成绩啦吓。大家姐系有十分半嘅，而白虎系有十二分半啊！你赢咗啊，白虎，恭喜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今日端午节，大澳复办龙舟游涌竞渡。大澳乡事委员会主席何少基话：今日气氛非常炽热，大家都好开心，而且天公造美，冇落大雨，比赛顺利举行。何少基话：三个月前向多个政府部门申请举办活动，包括康文署、海事处同食环署等，直至一个几星期前先至获通知批准。佢又话：所有参赛建议同工作人员都要遵守防疫措施，并呼吁观赏想龙舟比赛的游客保持社交距离。开放给本地游的沙头角码头，现阶段每日最多接待六团，共180人。团友需要事先申请专门为游客而设的禁区纸，但只可以在沙头角码头和停车场附近的指定范围逗留和影响留念，不可以走入其他的禁区范围，包括港深两地接壤的中英街。沙头角码头全长280米，停车场在假日会设置16个摊档，俾居民摆卖纪念品同特色食品等。 售卖自家制腰果和米通的李女士希望码头开放之后可以帮助本地旅游发展和增加人流，但担心会造成治安问题，亦都有当区的居民希望当局做好交通配套。由沙头角码头坐船去荔枝窝大约30分钟，可以参观有三四百年历史的荔枝窝村，相对从马料水坐船到荔枝窝要一个半钟头，时间大大缩短。警方凌晨突击搜查深水埗大南街一间酒吧，发现酒吧涉嫌违规营业、违反防疫规例，拘捕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是通缉人士。警方又向酒吧内251名男女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现场是大南街195-201号的一间酒吧，警方凌晨4点采取行动，酒吧的43岁男负责人涉嫌违反防疫规例被捕，并发现一名48岁男子是通缉人士，两人已经被扣查。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2,542宗新冠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多超过2,600宗，新增17宗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多2宗，累计24,000多人不治。分析指受今个星期三地方选举、公众假期检测量减少等因素影响，前一日单日新增病例有所减少，检测数目恢复正常之后，新增病例略有反弹。另外，南韩将会从下星期三起全面对未接种疫苗入境人士解除隔离要求，同时解除对仁川机场航运时间的限制措施。政府表示，考虑到境内疫情趋向稳定，医疗体系承受能力亦都充足，因此扩大实施复常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民众不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新界部分嘅新界局部嘅地区初时雨势较大，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控水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喺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多车噶。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白沙湾码头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北港。提一提大家，在香岛道有端午节的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晚上8点，位于香岛道的11个收费标停车位，包是伤残人士专用泊车位除外，将会是暂停使用的。重复一次，就是香岛道有端午节的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晚上8点，位于香岛道的11个收费标停车位会暂停使用，但是伤残人士专用的泊车位就除外。部分地区现在有雨的天雨路滑，请你加倍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啊。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无他嘅，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音乐啦。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再屈一次。 哇！ 屈完可以再屈， 屈完再屈。 咁啊，大咪姐同埋白虎同我一齐演绎咯噃。 好啊，我得肥骨要屈开。 咦？你听唔到你讲咩？ 系啊，我真系冇人屈。行出嚟前面再讲多次，两次唔会开。 好嚟啦！喺古代，屈原系古时候春秋时代楚国嘅大臣，佢好爱国，亦都好关心老百姓嘅生活。佢成日都协助阿楚怀王嘅，好多人民都爱戴佢嘅。不过有一个大臣叫做晋相，佢非常之妒忌 jealous 屈原，成日喺楚王面前讲屈原嘅坏话。 对、哦，嗰、那个屈原啊，成日都以为自己本领好大。哎呀，仲喺啲百姓面前取笑大王你啊，唔识治理国家大事噶。 楚王听咗佢之后就信晒佢，非常之嬲，亦都完全唔听屈原嘅解释啦，就将屈原嘅职位咧撤除咗，即系 fire 佢啦。 职位系啦， 革职啦。而秦国就系楚国嘅敌人。秦王一直都想杀鬼咗个楚王嘅，所以就设个陷阱，想骗阿楚王出国啦。而秦王咧，秦王唔系真系嗰组嘅嗰个，系古代嘅皇帝。秦王派人话俾楚王听，话要送好多天下间嘅绝色美女俾阿楚王，不过要先请阿楚王去秦国一趟，拣选啲美女先。咁喺外边流浪嘅楚原，唔系屈原 ，sorry， 乱晒大龙。 喺外面流浪嘅屈原，一听到呢个消息，就赶紧跑翻去朝廷劝架阿楚王啦。 大王，你万万不能去秦国噶，因为呢个秦王只系想杀害你。呢、这、一个计谋，你千祈唔好中计啊！ 果然系陈国帮个老婆啊，做戏几好。楚王唔信屈原，根本就听唔入耳去嘅劝告同埋忠告，将屈原赶走。结果楚王真系去咗咧秦国，而去到之后俾阿秦王杀害咗啊！屈原知道之后，伤心咁讲啦。 大王，你点解唔相信我嘅话呢？我系忠臣嚟噶。 楚王死咗之后，新嘅楚王就即位啦。而嗰个晋相又起身大王面前咧，喺度数啊屈原嘅坏话咯噃。结果屈原又俾新嘅楚王赶咗出国。可怜嘅屈原四处流浪，只好用文字将佢嘅委屈同埋哀伤写成一首首爱国嘅诗篇。有一日，屈原嚟到汨罗江边，佢想到国家同埋老百姓而家嘅情况水深火热，心里面觉得非常之忧虑啊！突然间有一位老渔夫见到佢，好奇咁问啦：， 哦，你咪系屈原？点解你愁眉苦面？有咩心事啊？ 点解以前都冇啲 YouTube 啊或者咩平台，你都认到我嘅？ 有油画噶嘛？人哋画画像嗰啲吓， 通常都唔似嘅。唉，唔紧要啦。系我个名叫做屈原。唉，我一心一意想为国家同埋老百姓做点事啦。哎呀，点知得唔到国君嘅信任，仲将我赶咗出嚟，你呢？话我心中点会唔难过呢？ 老渔夫听咗之后，拍一拍屈原嘅膊头就话啦：， 唉，使乜咁认真啊？你睇下朝中有好多大臣呢，都唔理国家有几咁混乱，老百姓几咁可怜，佢哋都咪日啊咁样咧吃喝玩乐。你一个人喺度担忧，有咩用啊？ 点解佢停咗一句？ 佢有助语词，但因为我哋电台系唔容许，所以 cut 咗。 唉，我唔系坚离地噶，我睇到啲百姓生活得咁辛苦，想到国家嘅处境，我心里 总是不安。哎呀，怎会有心情好像你这样吃喝玩乐呢？ 老渔夫听了之后，见到阿屈原这么 stubborn 固执，只好摇摇头。对不住有痰，只好摇摇头，将船呢就撑走，唔鬼理佢啦。 唉，叹，点解系叹嘅矮啊？系咪啊？ 我写错咗字，唉，我写咗叹字，对唔住。 唉，大王唔理国家大事，只系听佢侧边嗰啲坏人嘅说话。人民又只系关心自己吃喝玩乐嘅生活。唉，我活在这个世上又有何所用呢？ 于是屈原他就万念俱灰，抱起大石头，悲伤这样就跳入汨罗江里面了。这个时候附近的居民听到屈原投江，赶紧爬啲小船来想住救他，可惜 it's too late， 已经太迟了，他们怎样都找不到屈原的尸体。后来居民呢担心江里面的鱼虾蟹可能会食屈原的身体，就用竹筒套装饭，个 take two 就用竹筒套装饭投入江中喂鱼。人们因为敬重屈原爱国精神，所以每年到了屈原投江呢一日，农历五月初五，大家都会爬龙舟包粽嚟纪念屈原，亦都成为端午节嘅习俗啦。系咪好详细啊？ 系啊，详细。 但系你，我知道你为咗应节，不过咧，你今日拣咗呢一个古仔咧嚟点醒各位听众咧，系有咩意思咧？哎， 就系要听众自己谂啦。 好多听众都谂到咧。 好特别嘅呢个意思。 好啊， 我知道答案的，我耐心，我俾只短啲嘅歌俾大家留下言先，好嘛？吓，快啲留言啦！嗱，屈原嘅呢一个真人真事嘅古仔，你又觉得点呢？有咩领悟呢？快啲写低话过我哋先啊！ 今日敌人是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是轰炸机。Real or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个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啲街咁细利。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形积气，太多攻其不备，太多 jazz 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又走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撒盐扩张，对你同你依然一样。 two, J Y 唔系 J N Y。 Take three, take four, take four, J N Y beats 加埋 Delta T 同埋朱林。No more words to say。哇！我呢个咧，屈原嘅故事咧，好多听众话吓，原来端午节系咁嚟噶，好彩你话俾我知咋。嗱，唔使多谢我嘅，我都系。唔系，即系尽我点点嘅绵力，话俾大家知啫。 但系呢啲唔系小学已经学嘅啦咩？ 有啲人冇读小学噶嘛？ 嗱，我屋企工人姐姐唔知啦，我今日啱啱先讲个故事俾佢听。 系咩？你工人姐姐唔知啊？ 梗系唔知啦，佢唔系呢个地方嘅人嚟。 因为你工人姐姐咧，所有嘅一啲世界嘅资料咧，系嚟自 TikTok 噶。 都唔系噶，嚟自我。 但我见到呢有啲听众呢佢话啲得着会话啊我知道屈原故事系点嚟呀呢一个故仔咪就係多咗日公众假期囉。 唔可以咁样。 好残忍啊你呢个系呀、啊啊。不过系真系多咗公众假期。 咁又系。但系呢有啲人呢亦都好醒嘅。佢话呢其实呢当时嘅人呢唔好抛种试下抛个西瓜咪可以搵返屈原嘅遗体囉。 可能系喎呢个。但西瓜真系 work 咩 但如果西瓜我哋今时今日又要食西瓜过节都好怪啦，我哋觉得 系啦，同埋咧，因为日本西瓜咁贵咧，亦都好难抛落海唔舍得。 见到嗰啲咩叫冻笃西瓜啊，企喺度嘅。 同埋我又唔知嗰啲正方形西瓜会唔会浮。 哇，嗰啲好贵，唔得，你唔可以乱咁掉落河道，啲三千蚊一个噶， 三千几话， 系啊，三千蚊，三千，我唔知几多钱， 有啲成万人 嘅。但系咧，阿少卿咧，即系佢咧，不嬲都系我哋嘅忠实听众啦。佢睇得好好啊，佢话咧，其实人唔好睇到自己。咁大自殺系改变唔到啲乜嘢噶？ 亦都有人话，咁我哋得着就系原来啲粽真系好好食噶。 嗱，又系啦。 嗱，真系啊，呢啲唔得。呢、這个佢写，阿 Cecilia 佢话屈原应该学阿 Johnny Depp 咁去申冤雪恨，讨公道而唔系自寻短见。 哦， 都好难噶，要告好耐噶，睇下搞咗几耐。 咁啊系啊，又冇 fans 支持嗰阵时。 系啊，有啲人咧就话嗱，忠言咧系逆耳嘅，唔好乱咁同你老细讲真话。嗱，呢个都系噶， 呢个真系，呢个真系非常之好， 真系。 有人就话，你唔应该自残嘅。东家唔打，咪打西家咯，简单啫嘛。 有道理。 阿 Shanny 就话咧，做人咧唔使咁认真嘅，死系解决唔到问题噶。 嗯，认 真你就输啦。如果对住啲唔认真嘅人， 系啊，咁其实即呢个系好啱嘅。忠言啊，永远逆耳。有啲人话咧，即系死咧自残咧，或者系自杀，都系完全对事件于事无补嘅。冇错 啊。咁大家即系其实你想点醒大家乜嘢咧？ 系咯， 我想话俾大家听。其实呢一个故事有一个问题，就是屈原佢抱住嚿石噶嘛，咁跌落海，咁抱住其实可以放开噶，点解佢都会沉呢？ 因为佢好坚持， 因为当时古代好多人过重， 因为当其时未有林峰，佢未知放开放开所有。 唔系，我都想讲呢个故事就系话咧，其实生命诚可贵。当你冇咗条命咧，其实就乜都冇噶啦。你点样去自怨自艾啊？觉得要哎呀帮下啲民众啊咁 样，改变唔到， 更加改变唔到。同埋睇翻历史，呢、這个新楚王知道阿屈原瓜咗之后，佢点啊？佢冇理到，继续做佢嘅衰嘢，所以死系完全唔可以改变问题。大家千祈唔可以自杀，要珍惜自己嘅生命，因为生命诚可贵啊！刘毅啊！都尚且偷生，点解我哋要自己拍停自己嘅生命呢？ 系啊， 千祈要珍惜自己嘅生命，身体发肤， 佢仲想讲， 受诸父母，记住珍惜生命啦。今日就系我要讲嘅主旨。 有品味， 穿起靓嘢 又靓， 喂嘢我最醒 又靓， 鉴赏能力高， 平嘢都知道， 鉴赏好靓。 有品味又靓， 我系醒 又靓， 有品味， 平嘢都知道， 大家姐同你鉴赏会。 A very stylish girl。 哇，大家姐你真的将所有书包抛晒出来，成地下都是、哦、 抛了去半空啊。 跟住落嚟呢个环节唔使噶啦，因为我有实质嘅嘢俾大家试 嘅。哎呀，好听众好叻啊，佢话咧一见到啲嘢食咧就知道肯定大咪姐咧今次。 梗系啦，我唔俾把鬼嘢啊，今日冇人闹把鬼啊，睇唔睇得？ 大家就算冇得事， 冇人闹把鬼已经好开心噶啦， 好光荣啊，已经系，因为起码冇人话 cut 咗个节目佢 啱嘅，同埋但系我都觉得呢个环节咧系最唔 practical 嘅咯，搞咁多嘢咧，其实得个四分钟个环节， 但唔紧要噶，最紧要咧系多人支持我哋啊嘛，你睇下啲听众佢试唔到啊，但系都系咁估啊，好好啊，真系好支持啊， 咁啊白虎不如逐个讲下啲味先啦，嗱 A 呢一个系点啊大块啲嘅， 大块圆形， 但系好多人都话呢个似咧林润谷。 B 都话似咸罐曲奇，嗱两个都唔系咸罐曲奇嚟噶。 网志话冇咸罐曲奇系咪？ 冇咸罐曲奇噶。 我试完之后咧 ，A、B、C 嗱，好，我都话俾大家听 ，A 系日本曲奇嚟嘅。 我唔怪得知。 嗯， 其实呢三款咧，你话牛油味重啲咧，其实我都唔算觉得好重牛油味。 都唔系，嗱我讲咗出嚟俾你听之后咧，再试咧就明白噶啦。 咁我讲埋我嘅感觉先啦吓。其实如果我三款拣咧，我会中意 B 嗰款嘅，因为 B 嗰个有烤烘味啊，佢有 烤咩烤烘啊咩？ 烤烘味即系有种 烘焙嘅味道， 烘焙嘅味道，佢有少少咧，好似焗完嗰啲。 B 嗰款系韩国曲奇嚟嘅， 咁嘅味道嚟 咧 ？A 系日本， 哇 ！C 咧 ？C 系本地。 哦，咁我其实觉得 C 嗰系因为 nuts 喺里边咧都 有 nuts 咩？等我喺出边试下先。 唔系嗱，好啦，到阿大家姐啦。其实今日咧，我想大家咧即系试下边只牛油味重啲嘅。其实咧，当然啦，即系睇图片咧系好难估嘅。不过一食落去咧，你就知道咩系真功夫啦。边个牛油味系好重嘅？即系好明显下嘅，其实都 嗱。咁如果你话牛肉味重咧，应该系丝系重啲嘅，因为手做啊嘛，即系感觉上似。因为嗰啲咧形状咧粒粒都唔同噶，即系似系嗰啲咧 handmade cookies 咁嘅感觉嚟嘅。 啊，有啲道理吓，不过系食界之中嘅吓，表表姐啊。 而 A 嗰个咧，日本咧，而 A 嗰个咧，因为日本咧，如果系咁嘅话咧，日本嗰啲都系嗰啲 standard 嘢咯。咁啊，即系总之系整完出嚟就一大堆咁样咯。 唔系，我觉得 A 咧系好企理嘅。知咩叫企理啊？即系嗰啲好 neat 啊， 好生性嗰啲， 好生性啊，好生性。 生性。 咁 B 咧系有出位嘅味道，即系佢唔系一般平凡嘅曲奇。C 咧佢系浓味噶啦，但我觉得有啲咧啡。 点解啊？因为佢一粒粒啊。 可能系啊，因为我有时咧肚痛咧都会 一粒粒。 唔系喎，热气嗰阵时先系咁。 嗰啲好似嗰啲羊咩咩嗰啲咁样咧，系、哎、啊。等我系出去走廊再试多一次个丝先。 嗱，其实咧讲到咸罐曲奇咧，其实本人都几中意食嘅。 其实 系啊。A B 咧系真系个样系似嘅，不过唔系。 好，系咪要估嗰个边个味 贵 啲啊？ 最贵定 系？我估嗱，牛油味重咧，定系丝噶啦。咁啊贵咧，我都有机会觉得系丝。因为丝似系即系本地嘢咧，咁啊手做啊，我觉得系。 因为本地嘢有时好贵吓。 系啦，丝。 我其实觉得三个都有牛油味，但我咁样讲，我中意嘅牛油味啊、 嗯， 我中意嘅就系 A 嗰只高级嘅牛油味， 嗯、 但系贵咧，我觉得 B 贵。 嗯，好啦，开股啦，嗱，其实 A 同埋 B 咧都唔系本地嘅产品啦，其实我系喺一般嘅铺头买翻嚟嘅啫，系十几蚊嘅咋。 最贵系 C 啊！ 最贵咧系一位咧好高贵嘅朋友咧，即系专业嘅朋友咧，系送俾我嘅，系嚟自一间咧都几高贵嘅铺头嘅。啊，嗰个听众咧睇个样就知道，因为呢啲一粒粒咁嘅即系造型咧，系佢哋嘅特色嚟嘅。 系啊， 68蚊一盎噶，一食落去系有好重嘅牛油味，同埋一食落去咧系成嚿化开晒散晒噶、 啊。但你咁多俾晒我哋，你咪好重本高都要成8蚊噶啦噃。 我个朋友送咗好多俾。我多谢 Jacqueline， 即系最香牛肉味就系 C， 又系贵。 Yeah.